家大剧院国际儿童戏剧季，复杂多样的木偶类型，好看好玩的肢体舞蹈，让经典西游好看易懂。订票6655000。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顶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左边开着花匣子儿，夏天自由打得了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网吧这么一开呀、啊，我心里乐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大师不写经典，徒弟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会迅速不论八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又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搭架。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尚远。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甄奇。 这周尚远和甄奇跟您聊的这个话题是故宫之谜，为您介绍故宫的事。 没错， 昨天咱们介绍了故宫的太和殿、中和殿，今儿是不是接着往里走啊？ 好啊， 嗯， 今天咱们往里走，也就是保和殿了。 保和殿我知道，哎，明清两代用途不同。明代呢是大典之前，皇帝常在这儿更衣，册立皇后、皇太子的时候，皇帝呢在此殿受贺、 哎、哦，这清朝呢是每年除夕正月十五，皇帝请外藩吃饭了，有王公和一二品大臣随着。 哦，这就是公务宴请啊。 对了、 啊、这场面特别壮观吧。 怎么能说特别壮观呢？那是相当壮观。 小品您也熟、 哎、 这殿外还有很多著名的构造， 您说说。 像什么云龙石雕， 有 千龙吐水、 嗯、这保和殿最初叫谨身殿、 嗯、 后来呢又叫建极殿，最后才叫的保和殿。 保和两个字出自易经， 是 神志专一，保持宇宙间万物和谐。 要说起这保和殿，当初最有名的就是保和殿的那副对联。 对联 不知道了吧？ 哎，您的这个上联是 祖训诏垂，我后嗣子孙上课亲诚有勇。 下联是 天心降见为万方陈述，当似荣宝无疆。 嘿，真的好啊， 是不是？ 横批， 横批是皇见有吉。 哎呀，听你这么一说起这个对子来，还真是那么回事。 那当然了、嗯、我们这相声演员都是杂货铺嘛，而且得提高自身的文学修养，没事总得看看书。平时我们都得注意积累点知识。 嗯，什么都得看， 什么都得看， 除了看字典之外也得看看小说 啊。我光看字典呀、啊、我像话吗？ 哎， 各种读物啊，这个四大名著啊，还有什么，哎，还有什么历史的、革命的题材的这些书我们都看。 红色经典是吧？ 红色经典，红色经典。 咱们是不是来听这么一段看红颜？ 李伯祥、杜国之为您合说。 好， 这个表演相声嘛， 嗯， 得两个人表演。 对， 我们这个同志啊、 嗯、 艺术水平就相当的高。 那您是客气， 值得学习。 哦， 不但演相声演得好， 嗯， 写作的也相当好。 也不行， 在报纸上、刊物上经常看到您的段子和看到您的文章。 倒是有时候写一点， 有学问。 嗯， 学问不小。 不、 哦，大家也都认得你。 是吗？ 姓杜。 对， 叫杜国之。 哎，杜国之是我的名字。 报纸上有你的文章， 嗯， 刊物上有你的段子。 嗯， 杜国之，哎，这个名字多好听。 不、 哦，这是你们老师给你起的艺名。 哎，对对对， 艺名叫杜国之。 对，

要打这个徒弟整八名。 眼看着八个徒弟要挨打，从外边来了五位云游僧，共凑僧人十三位，他们一到后院数玲珑，后院倒有玲珑塔，一去数单层啊，回来数双层，谁要能数个玲珑塔，谁就是位大师兄。 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一层，一张高桌四条腿儿，一个和尚一本经，一个老国一口磬，一个木子鱼子一盏灯，一个金铃整四两，风儿一刮响哗啷。 哎，玲珑塔隔个两层数三层，三张高桌十二条腿儿，三个和尚三本经，三个挠脖三口磬，三个木子鱼子三盏灯，三个金铃十二两，是风儿一刮响哗啷。 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五层，五张高桌二十条腿，五个和尚五本经，五副摇钵五口磬，五个木子鱼子五盏灯，五个金铃二十两，风儿一刮响哗啷。 玲珑塔第七层，七张高桌二十八条腿，七个和尚七本经，七副摇钵七口磬，七个木子鱼子七盏灯，七个金铃二十八两，是风儿一刮响哗啷。 玲珑塔第九层，九张高桌三十六条腿，九个和尚九本经，九个挠钵九口磬，九个木鱼子九盏灯，九个金铃三十六两，风儿一刮响哗啷。 玲珑塔十一层，十一张高桌四十四条腿，十一个和尚十一本经，十一个挠钵十一口磬，十一个木鱼子十一盏灯，十一个金铃四十四两，风儿一刮响哗啷。 嗨，玲珑塔到底十三层，十三张高桌五十二条腿，十三个和尚十三本经，十三副挠钵十三口磬，十三个木鱼子十三盏灯，十三个金铃五十二两，风儿一刮响哗啷。 玲珑塔往回数到十二层，十二张高桌四十八口腿，十二个和尚十二本经，十二副挠钵十二口磬，十二个木子鱼子十二盏灯，十二个金铃四十八两，风儿一刮响哗啷。 玲珑塔第十层，十张高桌四十条腿，十个和尚十本经，十副挠钵十口磬，十个木子鱼子十盏灯，十个金铃四十两，风儿一刮响哗啷。 玲珑塔第八层，八张高桌三十二条腿，八个和尚八本经，八个挠钵八口磬，八个木子鱼子八盏灯，八个金铃三十二两，风儿一刮响哗啷。 玲珑塔第六层，六张高桌二十四条腿，六个和尚六本经，六个挠钵六口磬，六个木子鱼子六盏灯，六个金铃二十四两，风儿一刮响哗啷。 玲珑塔第四层，四张高桌十六条腿，四个和尚四本经，四个挠钵四口磬，四个木子鱼子四盏灯，四个金铃十六两，风儿一刮响哗啷。 玲珑塔第二层，两张高桌的八条腿，两个和尚两本经，两个挠钵两口磬，两个木子鱼子两盏灯，两个金铃整八两，风儿一刮响哗啷。 老僧数罢玲珑塔， 抬头看 满天星， 地上看 有个坑， 坑里看 种个冰， 冰上看 一棵松， 松上看 落个鹰， 屋里看 有一老僧， 僧前看 一本经， 经前看 点着灯， 墙上看 钉着钉， 钉上看 一张弓， 看着看着迷了眼，西北先天刮大风，说大风好大风， 刮散了满天星，刮平了地上坑，刮花了坑里冰，刮倒了冰上松，刮走了一老僧，刮穿了僧前金，刮灭了金前灯，刮掉了墙上钉，刮崩了钉上弓，大师真的只怕得 金山成金，冰化松老鹰，这僧走去翻灯灭冰掉弓崩一道口令。 谢谢大家，谢谢， 站起来啊。 好，方才您听到的是常宝峰、王佩元二位合说的对座数来宝。 老公，早点做好了吗？还得上班呢。 饿了？不是，你先等会儿啊，先听听那个空中小林。 空中小林哪能管饱啊？ 你听听啊。 六鱼腐，六鱼肚，六鱼骨，六鱼片，腐六肉片，烩三鲜，烩白蘑。 这也太油腻了。 太油腻了，来点清淡的。 小葱白豆腐，一清二白啊，搁点小磨虾油，是虾扑扑虾扑扑的。 光吃菜也不成啊，你来点主食。 往下听，准有 三十高白米，二升绿豆，二青黄豆，十个大馒头，一百个小馒头，二斤黄面包。 媳妇儿，早点来啦。 哟，怎么才来呀、啊？人家一下子都听饱了。 嘿，这媳妇儿还真省钱。